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哎，今天呢天儿还挺暖和的啊。 您是相对昨天来说吧？ 对，昨天刮大风， 您被吹了几米？ 嗨，我应该吹得比你远。 那说明您轻呗。 那正， 我觉得应该是我轻点儿。咱不行，门口有秤，咱俩上秤抛一抛。 天气越来越冷了哈，出门的时候再带好各种各样的，这多穿衣服。与此同时哈，这个其实在冬天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您有没有戴手套的习惯？ 嗯，这我小的时候肯定得戴，因为我老家不是 东北， 都特别冷的地儿嘛，所以不光是手套，还得什么帽子呀、围巾呀、什么围脖，还有口罩 啊， 包括耳包，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就是跟咱那耳机差不太多。 哎。但是它是 包在 绒面的， 绒面的 特别暖和。 哎，反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首先来说说防寒物资哈。11月30号中午，风特别大，天特别冷。刚刚送完一单外卖的小哥王中果回到了位于南亭新苑南区底商的一个每日优先线下的配送门店，迎接他的是一份温暖的礼包。 什么礼包呢？ 哎呀，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寒冬来临啊，他们接到特意为新入会的700多名快递小哥啊，还有包括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提供了一个暖冬大礼包，打开这个暖冬大礼包，拿出一副手套，哎，把自己戴着那种鹿指的手套给摘了下来，换上了新手指头，新手套， 新手指头换可不行， 哎，新手指头换不了啊，新手套还是能换的啊，哎，其实说实话，这个手套拿着手机操作，有些手套据说哈是戴那种触，就是戴手套也能够发手写屏幕啊，然后就是它有那种电磁感应， 这属于高科技的一种， 那是叫电磁手套吗？我也不太懂哈， 反 正 就一触碰它能够就正常操作。 对，上面什么找 APP 什么都特别的方便。然后那个王中国小哥也说这手套太实用了，食指不用露出来就能够滑手机。 是 说别的手套上得有那种防滑的小垫子。那么这个据南粤街道总工会的副主席方慧跟记者说这些暖冬大礼包啊，都是我们考虑给小哥们实际需求准备的。手套你先考虑了，小哥骑手们都需要频繁操作手机，特意定制的。 那没错。 哎，这两个手套呢可以通过暗扣这个结合在一起，不容易丢失。另外呢礼包里边还准备了一个便携式的保温杯，这些物品让他们可以随身携带一份温暖。所以人家也说了，说到北京一年多了哈，前段时间加入了工会，还给我们上了保险什么的。感觉有了组织特别温暖。那么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这些新就业群体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工会就是主动当好就业劳动者的娘家人。此次呢一共为751名新就业群体送去了暖冬大礼包，让他们感受到寒冬里边工会家的温暖。哎，所以真的哈，天冷心不冷，而且我觉得有这样的这种暖冬礼包哈，手套啊，包括一些像什么帽子呀，这些确实非常方便。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手套，在真正这个意义上的手套啊，不说那种什么财经节目类型的这个手套，咱就说真的棉手套， 实质的手套。 哎，对，实质手套那种露手指头的， 哎，还有毛线手套， 毛线手套， 还有白色的那种滑，就很滑面的那种。 当然还包括专业手套。 你 比如说现在疫情期间，很多人现在比如说戴着手套上超市挑东西，包括我们的医生可能还要戴各种各样的一些专业的手套。您戴过什么样类型的专业手套 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生活当中您有戴手套的习惯吗？还就是不怕手冷啊？北京过去说1929难出手。 1929这还有一阵儿吧。 对啊，难出手就是因为手冷动手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手套啊，您平时 戴过什么手套， 戴过什么样的手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哈。接下来得说一下我们这个聊天室，这个右下角啊，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呢， 有个小心心可以和我们互动哈，您点那个小心心 那不叫互动， 这是什么呀？ 点赞， 点赞 啊，也点赞互动的方式吧。 当然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可以给我们多点一点赞哈。 当然了，还有这个抽奖的环节，您还可以进行抽奖。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年终的巨献《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的系列活动已经全面开启了。从今天12月1号到31号期间，您可以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参与2021声音记忆的投票评选，从反映时代记忆到国计民生的30条音频中选出最能打动您的那款，同时参与留言和直播互动，还有机会抽取现金红包、精美礼物。时代有我，快来听听为感动你的时代声音，可以投票。 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来哈。 哎，反正这段时间一直到年底吧，都会有这样的活动，还会有抽奖的机会啊。据说这两天中奖的概率比较高。 下一句接就是，反正您没中过。 我前阵子中了1块钱，我跟你显摆了吗？ 好像显摆了 啊！ 您是当着我的面儿，好像抽了1块钱，乐的都不行了。 对对对，能看见所有的牙齿是吧？今天呢，您也可以试试自己的手气啊！期待着您和我们来聊聊有关手套的故事。 我记得咱之前节目当中哈，林凯老师说过，咱们北京的司机有的都很淘气。 啊， 是吧？ 其实这个淘气是个褒义词 褒义词是吧？但今天我也要说一个褒义词， 您说， 就是想讲一个哈，咱北京的公交车的司机，用北京话应该就是盖了帽了。 呦呵，你还懂北京这方言呢， 是吧？ 特厉害， 绝了， 哎， 是吧？这大体上这个意思啊。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说说这个公交车司机张连富，他就正常哈，就是早高峰的时候行驶在京平高速，开着这个918公交车，正开着呢，车上就突然传来了一声紧急的呼救，就喊啊，司机师傅，有人晕过去了。 哎呦， 这时候呢，这个张连富一看，马上就把车给停进了服务区。停车之后呢，一边通过电话给120急救车引路，一边到高速上拦其他的公交车来疏散乘客。您就听我这一介绍吧，就一连串的这个操作，可以说是堪比教科书。人家一点都没慌没乱。这个事儿呢，就发生在11月25号那天早上7点多，正好是早高峰的时候。这张连富呢，是驾驶着918路公交车，开在这个开往东直门的路上。当车行驶在京平高速薛庄桥路段的时候，一名年过50的女乘客就突发疾病，呕吐不止。由于当时这个车呀在高速公路上停车十分危险，所以张连富就急忙把车驶入了北务服务区。 哎，这个公交车走高速公路，真 的 不能随便停车。 是的， 是吧？ 所以停稳之后呢，他就赶忙来到车厢里来查看情况。这个时候就看到这名女乘客已经失去了意识，然后她的丈夫在一旁已经急得慌了神儿啊。这个张连富就大声的向车内乘客去求助，说：“哎，车上有没有学医的？谁快来抢救一下！”这时候如果您在车上就对了， 不是，这个已经意识没有了，首先就看看到底是不是意识和心跳都没有。如果这两样同时都没有，可以尝试做心肺复苏。 对，这个乘客们也是七嘴八舌的出主意吧。有的人就说，哎，他可能是心脏病犯了，这时候最好让他平躺。但是这个点儿啊，7点钟还是早上，那早高峰车厢里面是挤满了乘客，所以这个司机张连富就赶紧疏散乘客下车，让出空间，帮助这个患病的女乘客平躺下啊。这时候有乘客又开始出主意了，说的要师傅，要不咱们赶紧把他拉到城里的医院去吧。但是这个张连富呢，他就想，这会儿正是早高峰，而且前面那是暴堵呀，开到最近的医院也要很长时间。这一路上患者的病情发展难以预料。不如咱们就赶紧叫急救车。 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之下，叫急救车其实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最正确的一件。 因为首先急救车呢，人家警灯对吧？然后呢，其次呢，有专业的医生 马上施救。 然后其次他们车上还会有一些医疗设备。 但是的确也有这个车上的乘客上班赶时间很着急哈，所以这个张连富就跑到高速公路边去拦停了后方开来的公交车。20多分钟，他一共拦了4辆公交车，终于把自己车上的60多名乘客是全部疏散离开了。与此同时呢，这个因为张连富他常开这条路，对路况比较熟悉，他就不断的通过手机和那边的这个救护车的司机沟通行驶路线，让这个120能够尽快的赶到这个现场。这救护车很快就抵达了服务区啊，将这个患病的女乘客送往了最近的医院进行抢救。这回张连富才放心的回去继续开他的这个公交车去了。 了。他也说哈，早高峰的时候大家都着急上班，虽然耽误了一段时间呢，但是这个乘客们都非常理解和配合，也没有一句怨言，这个呢让他感觉非常感动。 是这个有好心的公交司乘人员哈、 嗯、 与此同时，这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已经不是说第一回了哈、 哎、 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突发状况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嗯、 与此同时也学一些，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如果比如说心脏骤停，心脏骤停你知道怎么来看吗？ 嗯， 就是看他有没有呼吸， 摸胸口的位置、 啊、不用摸，你离他有个2厘米、哦、你看他胸口有没有起伏就可以了。其次呢，你看看呼唤的，大声拍打他的肩膀呼唤的，让他醒醒、 嗯、 如果醒不来的话，其实真的人这个心肺复苏是一个比较好的、 嗯、 可以尝试的办法。 嗯， 那当然了，有关急救知识也是希望大家，现在很多单位都会有培训啊、 哎、 大家可以学一些。 嗯， 既能够救别人，一个城市当中急救的人会的人越多，其实可能对大家来说都是件特别好的事情。 对对，互相能伸出援手哈。 没错，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手套，您都戴过什么样的手套，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清风飘扬说毛线手套 啊，这应该是一般我们干活的时候、 啊、皮手套 皮手套、 哎、这都不稀奇、 嗯、 他说了一个霹雳手套。 霹雳手套是什么手套、 哎、你不知道啊？ 是劈什么东西的？ 霹雳 霹雳栗子吗、 哎、这个于飞太年轻了哈。 啊， 当年 谢谢， 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年。 嗯 啊，就是北京城，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了。 哎，北京城呢曾经流行过一段时间跳霹雳舞。 哦 啊， 是那个霹雳。 对对，霹雳舞、 嗯、 霹雳舞的这个装备呢、 嗯、 其中有一款叫霹雳手套，其实呢就是一个那个前面露着手指头那个 啊 啊那样的手套，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动作，比如说像太空步你知道吧。 嗯 啊， 这个那这个霹雳手套是怎么个作用呢？ 就是好看， 在舞蹈当中呈现什么？ 它就是很好看，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没见过这个霹雳舞 啊， 然后觉得酷酷的。 嗯， 知道吧。然后呢包括有很多国外传过来的一些动作， 嗯 啊，手指当中有各种各样关节的那种， 嗯 啊，显得特别酷的样子。 您会跳吗？ 我小的时候吧还真模仿过、 哦、那您 后来呢？ 激发了我的好奇心。 30多年过去了、 嗯、就是咱们一起回顾一下过去呗，在我出生的那年， 就是当年像迈克尔杰克逊、 嗯 啊、他们当年那时候跳的很多的这唱歌的过程当中很多都是有一些霹雳 舞 的动作 的、嗯、 啊，不知道有没有勾起大家的一些回忆。但是霹雳手套确实是很好看。 是的哈、嗯、刚才9290说啊，还有一种手套，就是我们吃大闸蟹的时候也会用一种手套，用那种一次性的手套。 大闸蟹？ 哎， 那不是吃小龙虾的吗？ 小龙虾也会用，就是有的是可能有朋友出去吃的时候也愿意吃螃蟹的时候也戴那个，可能会把那个手套弄破。我感觉 你吃小龙虾的时候戴手套吗？ 戴手套。 哦， 您是不会是锁手的吧？ 没，我那个他那个饭馆那手套都不太好看，然后就觉得不啊，自备吧。微微的胖胖说，小的时候喜欢戴当时被称作为霹雳手套的手套。 哎，还不少人都戴着 霹雳手套。说那时候呢可以露出手指那种、 嗯、 然后呢也戴这种棉手套，两个手套靠一只长绳连接。 嗯， 他说我那是绿色的，长大以后就不爱戴手套了，感觉很别扭。 嗯， 哎，这个分指手套和那个不分指的，他说那个戴一长绳挂脖子上的，这些你都戴过吗？ 我戴过，就是分指的和不分指的都戴过。但是在我小的时候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分指的会保暖性更强。 哦， 因为我会就是把那个手指给它就是能蜷缩起来， 攥成拳头。 对，分指的那种呢，就是末梢神经的地方还是有点冷 啊， 就手指尖那个地方。 那你说这不分指的手套能滑手机吗？ 不能，我戴的都是毛线的。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能够滑手机的不分指的、 哎、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张伯荣说，哎呀，里边带绒呢啊，白手套、皮手套、自己织的毛线手套，然后呢，这个其实呢，说对这个洗衣液啊、洗涤灵啊都有些过敏。 嗯， 平时干家务的时候得戴这个橡胶手套。哎，说到这儿，说多说两句，就是干家务的时候，像我们这些比如说比较 常做家务的 男性朋友，原来比如说洗个碗呢， 嗯， 就直接就是手洗碗了。后来发现很多人直接戴个手套洗碗，然后我觉得其实 在这个季节还是挺保护自己的手的， 是的， 包括你洗碗、洗衣服，还是建议大家戴个手套。 而且尤其洗衣服的时候，它那个洗衣液还是对我们手 有 损伤 的，对， 有 一定刺激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都戴过什么类型的手套，有什么样特别之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位女司机啊，刚才说的是公交司机，今天我们来说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司机。 您说说， 11月26号啊，在机场高速出京方向，一辆停在路中央的小轿车突然之间冒烟起火了。开车经过此处的852路公交车司机李丹停车之后，人家女司机二话不说，拎起灭火器就冲了上去。 这是巾帼女英雄。 哎呀，当天下午5:50左右，大城小事刚刚要结束啊，是吧？ 已经结束了，50分的时候， 我放歌呢。 好吧。 李丹驾驶852路公交车从东直门枢纽站开往平谷汽车站方向，当行驶到机场高速，那应该叫围沟吧，还是那尾沟？每次就是管庄下旁边附近不远。 啊， 是那边吗？ 嗯，这个 你也不熟， 我也不熟。 反正机场高速应该是不走那个机场二高速那边哈。反正总之呢，就是当时路过这儿的时候，发现前方不远处的空中弥漫着黑烟。仔细一看，是路中央停了一辆小轿车，起火了，黑烟从车的发动机舱啊不断的冒出，小轿车的司机啊正站在车后不知所措呢。当时啊正值晚高峰，高速路上车流不是很大，也不少。过往的车辆一看着火了，都纷纷避让，没人下来停来帮个忙。李丹一看这情况，立即减速，把车啊停靠在安全地带，并且向乘务管理员张立鹏喊道：“有车着火了啊，把灭火器拿上。”随后呢，这李丹和张立鹏动作迅速的拎起了车内的灭火器，下车就向这冒烟的小轿车跑了过去。两个人动作熟练的啊。拔下那个保险销，用灭火器对准小汽车起火的位置就反复喷射，很快小轿车的火苗呢就被扑灭了哈。然后呢，见危险已经解除，李丹和张立鹏就返回到公交车上，还跟大家伙儿表达歉意呢，啊，对不起啊，耽误大家时间了，刚才前面那辆车着火了。这个事后呢，李丹也说车队经常组织消防培训和演练，这让他遇到火情的时候临危不惧，挺身而出。说消防知识学的挺多哈，所以遇到突发情况呢也就不那么紧张和害怕了，这是应该做的。说相信每名公交车司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伸出援手。 没错， 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里边说好多次的着火，路上的着火，都有好多公交车司机伸出援手哈。 是， 而且那灭火器真要是赶上火大的时候，那两个灭火器不够使，很多司机还去帮忙拦其他私家车，看看车上有没有灭火器， 号召大家一起来帮忙。 哎， 所以有的时候掌握一些小技能也很关键。 你知道灭火器怎么使吗？ 我不跟你说我买了一个吗？ 哦，对， 完了之后我还没有试，知道吧？ 哦， 但是我看了说明书，但是我希望不会遇到像类似的情况。 哎，对对， 但如果遇到了，如果掌握了这个技能，我就能够解决 这 个困难哈。 这个希望他一辈子用不着，对吧？但是咱得有准备，是不是？ 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手套，您都戴过什么样的手套？我们说的是严格物理上的手套啊，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手套，您可以这个随时跟我们来聊聊，您用过什么样的手套，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 是的，互动方式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一种方式呢是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然后进入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 哎，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就是我觉得哈，大家那个除了这个像什么救人啊急救的小技能，还有这个包括救火的消防小技能哈，有的朋友还会织手套。 啊，织手套， 对，这也是一个小技能啊。宁乐就说，因为他小时候看不见，在盲校读书，要触摸盲文，所以就算是冬天，他也只能戴着露出10个手指头的手套。但是很幸运的是，他的妈妈非常巧，每年冬天都会给他织一双新的手套。现在呢，他一个人出来工作了，因为从事推拿这一行哈，依然就是只能是戴着露着手指头的手套，但是已经习惯了。昨天又收到了妈妈寄来的手套，感觉好暖心。 哎， 哎，特别温暖哈。然后与此同时呢，那时花开说我不太喜欢戴太厚的手套、 哦、 喜欢戴薄点的手套，这样呢插兜舒服、 嗯、 啊，而且好洗方便。 是 小的时候戴过那种棉手套，有根绳套在脖子上，可能是怕丢吧，家长就让我们这么戴。 哎， 手套你丢过吗？ 手套我觉得是经常丢的， 就是 所以我就买那种中间带一根连绳的、 啊、 就挂在脖子上， 丢一只然后另外一只就比较尴尬。 对、 嗯、啊，你再买，所以你知道就是你再买一个 嗯 一模一样的， 嗯，这跟袜子是一个道理是吧、 啊、袜子你也丢一只啊？不是，你这个习惯怎么脑补完了之后怎么 不是，我是猜测你、 啊、 猜测您啊，不是 我袜子。当然你知道像比如说有一些项目啊，刚才看到是谁说了、 嗯、 说踢球，四牌楼说这天踢球得戴手套了，确实手很冷、 哎、 包括现在你看冬奥会离我们越来越近，很多孩子喜欢在学滑冰， 嗯， 滑冰也要戴手套， 嗯， 因为尤其是初滑，首先它好看， 嗯， 其次呢如果是初学滑冰的时候，摔的时候手扶在冰面上手不是特别凉， 嗯， 滑冰当中有两件， 但是不是说不能手扶地面吗？这样的话容易造成骨折。 是是，你都摔了，那一下你就基本上很难控制力道了、 哎、 所以有那种一个是手套、嗯、另外一种是要带个小乌龟 屁墩儿 啊，这你也知道、啊、 我去滑雪的时候还特意带了个绿色的 小 乌龟在屁股上、 啊、大家都是这样的，容易摔是吧。 是田哥7906说、啊、我上小学的时候戴过棉手套，参加工作之后呢戴过工作用的劳保手套、 嗯、 还有电焊工用的护臂手套。 哦 啊，这个日常生活呢就戴毛线手套和薄的布手套、 哎、是说到专业手套，这昵称没法起了，说电气设备操作的绝缘手套啊、 嗯， 然后呢保安全，然后给我们发来一个真的是基本上能到小臂的这样一个长度的哈、 嗯、 长阳默默也说我经常戴高压绝缘手套，我从事的是10000伏高压电的工作， 嗯， 每年啊对着高压电啊配电室检修清扫必须戴高压绝缘手套， 嗯， 高压绝缘手套呢是电工的安防用品，起到对手或者人体的保护作用，用橡胶啊乳胶啊塑料这些材料制成，具有防电防水耐酸碱防滑和防油的功能。 嗯，所以有的手套它其实不光是保暖，还是就是保护我们安全的。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戴过什么样的手套，喜欢戴手套吗、 嗯、 曾经啊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再来说一个，给大家讲一个励志的故事吧。 哎，您说。 嗯，在一个冬日的下午哈，阳光非常灿烂，心情也非常好，有一位21岁的姑娘、 嗯、 叫王怡，她呢走进了北京肿瘤医院啊，经过一系列开药、缴费、取药、化疗，这时候护士看到她来啊，就主动取出了一个小桌板 啊， 帮她固定在输液的座位上。王怡呢是左手输着液，右手是沙沙沙的写着习题。 哎呦。 嗯， 还是位学生是吗？ 是呀、啊，就是还很努力的，一边输液一边学习。我突然想起了我悲催的高中。 为什么呀？ 因为那会儿因为学习比较累，就是会经常感冒。 啊， 感冒的时候还担心作业写不完， 嗯、 有也会像他这样，就是打着针，然后右手写的字。 哎，那时候学生，但是谁都会。我跟你说啊， 嗯、 我采访过很多次，看到过有医生， 嗯， 一边输着液一边给别人看病， 自己输着液， 自己输着液。然后再给别人看着、 哎、这个敬业精神简直是太棒了。 还曾经有当天晚上下了手术、 嗯、 啊，第二天早上起还要出门诊的， 嗯 啊，这个 是不是这样也是对自己的就是， 然后我们私下聊天说哎呀、 嗯、 真是太拼了，但是人家确实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没错哈。嗯、说说这个王怡吧，她呢是来自江苏常州， 嗯， 13岁那年因为一次偶然的骨折就被查出了侵袭性纤维瘤。 哎呦， 这6年的治疗，3次手术，3次复发，这命运的捉弄啊，从来没有让这个小姑娘丧失掉生活的胆量。就在大一暑假的时候，北京肿瘤医院的一位专家呢，提出了手术之外的一个治疗方案、 嗯、 说既然手术治疗总是失败，那他就决定，那我破釜沉舟一下，尝试一下医生提出来这个新方案，就是化疗。所以当时没有任何人陪同，我们王怡就开始了一个人的奔波，自己去找医生看病，然后自己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他说跟医生啊是微笑着说出这句话的，就说我没什么不行的， 嗯， 我看病的经验丰富呀。 是微笑着，但是这个呢确实坚强的有点让人心疼啊。 是， 在不断的与病魔抗争的同时，这王姨这小姑娘也是始终是自强不息，每周都要拿出一天时间去化疗。那被占用的学习时间怎么办呢？她只能是在路上和医院里给补回来。这个从昌平的学校到海淀的医院，先是坐公交，再倒三趟地铁，这往返四个多小时，足够完成这个复习完马原毛概。 嗨，这些都是要必考的。 是大一的时候我们的必考科目啊，晚上八点多才回到学校啊，还可以去找到这个煤气灯的教室，再自习到十点。这王姨觉得呀，一天的时间是足够长的，可以按部就班的做好一切事儿。这化疗的时候，王姨也会跟这个护士借一个小桌板，一边输液一边学习。所以时间长了呀，这个病友和医生护士都认识了这个爱学习的小姑娘。这一看她来，就自觉的给她提供便利。这一直到大一大二再到大三的时候，王姨的必修课成绩非常棒。您知道排什么样一个水平？ 不知道， 班级第一。哎呦，这21门必修课，17门都在90分以上。相当不错了哈。甚至说他在医院化疗的时候啊，整理的那个复习资料都被周围的同学称为期末必看。 就是同学里边整理的资料和笔记， 就是、足足的，肯定就是学霸嘛。这现在的王姨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哈，并且呢很优秀，被保研到了浙江大学直博。现在呢，他的病情已经比较稳定了。那离开北京之后呢，他也会跟自己的主治医生保持联系，每年回来一两次进行一个检查。将药物带回当地去治疗。对于未来哈，这王姨也是说，毕业之后我会选择考一下选调生。将来呢，做一名公务员，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当中，担当起自己的责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要说啊，这小姑娘挺要强哈， 而且你不觉得她很有想法 啊？ 对自己、对生活也是充满期待和希望的。 其实人只有在要这个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拥有的东西多么 珍贵， 对吧？其实真的自己得病的时候才知道，哎，我不应该整天大鱼大肉吃着不健身，对吧？然后我觉得我是学生，我应该把学生这事情做好。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这样的励志的故事确实能够温暖我们。我们也不希望大家真得去受一下什么什么罪，比如说我爱将来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珍惜当下是最为关键的， 是的， 对吧？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用过什么样的手套哈、啊，有什么样的故事，专业性的各种美丽的好看的都行，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资深青年说有一种啊，军绿色这个手套。首先呢，大拇指一个套，食指一个套，剩下三个手指头是一个套，这分的， 为什么剩下三个指头一个套？ 据说啊，据说剩下的，据说这是军用手套，抠扳机的，就是抠枪。你像你不是食指抠扳机，这样的话专门有一个那什么。 就能就是打枪的时候、 当然具体是不是不得而知。还说李凯你知道吗？是这样吗？ 是这样吗？ 我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要是抠扳机是不是就不戴手套？ 那冬天冷的时候呢？ 就是你戴个霹雳手套，就是露手指头那种呗。 这个咱还真不知道， 有 没 有 从 军 经历啊？ 这可以告诉我们是吧？ 有军迷朋友可以给我们来科普一下。3691说，3619说哈，给我们发过来，这是他戴过的手套，有单的，有棉的，有皮的，有骑车用的，一组非常全乎。 Oset 说，各项运动都有自己的专项手套，功能也不一样。你像骑行手套啦，赛车手套啦，滑雪手套啦，守门员的手套啦，棒球的手套啦，你看。你足球你 这是一个爱好体育的朋友， 对，你们家也是一个足球的这个特别发达的一个城市。足球守门员的手套，你见过吗？ 见过 啊， 是分指的，五指的，然后非常大 啊，非常大， 对， 然后呢， 带色儿，各种颜色儿。 你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罚点球的时候，一些守门员的这个习惯性会往这手套上吐两口口水，就是虽然不太卫生吧，但是他有这样的习惯， 增加摩擦力嘛。 哎呀，你这都懂啊， 应该是这个意思， 特别厉害是吧？ 或者是增加一个流程。 那不问你足球，拳击手套你知道吗？ 拳击，皮的 啊，也可能是 弯的啊。也带色儿。 你知道多重吗？ 哎呦， 哎，那你说薄的好还是重厚的好？ 那就我来讲的话，我不打拳击，我肯定觉得厚的可能对我的手的保护能力强。但您这么问，肯定是薄的好， 攻击力更强一些。当然了，它那个重量吧，就是什么什么， 嗯， 多少盎司是吧？我也不太懂哈，反正就是薄的肯定打人疼啊。 那自己也不是容易受伤吗？ 那人家专业的不会自己受伤的， 嗯 啊。 那我下回我就上节目带一个薄 的，越厚的打在对方身上确实越不疼 啊，软绵绵的， 对吧？ 嗯。 这都是专业的哈，不知道有没有懂的告诉我们一下。 是啊哈，孙东林说小的时候都是自己织手套，全是食指分开的，为了防备丢失还要用一根织的绳子把两只手套连一块儿，那都是过去的记忆里呀，现在各种手套全是买来的， 哎，都是买的哈。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这个8398说小的时候戴过手套，皮手套，骑车的时候得戴手套啊，后来一般都是开车出行就不用戴手套了。 是啊， 不过说实话，过去你要说开车哈， 嗯， 司机喜欢戴个白手套。 嗯 啊， 您是打车吧？ 不是，你看那职业司机 啊， 一定要戴一个 白手 套，特别显得高级。 您一定经常打某牌的这个什么租车平台的那个开车， 他们都那样是吧？ 对对对， 哦， 而且人家还是穿的比较 穿西服， 专业的那种， 啊， 端正的。 有一次别人花钱打车， 嗯， 然后请我去，然后我天，哎呀，这司机真是西服革履，戴个白手套， 是啊。 然后我想，哎呀，这个太夸张了。反正 您就是能凸显乘客的尊贵感 啊。当然我觉得真的过去你比如说开车戴手套我老觉得不安全，方向盘太滑， 啊， 其次呢你包括有这种类似的这个东西啊， 嗯， 比如沙发扶手上一定要放个毛巾， 毛巾垫，那就是那个为了装饰是吧？ 是为了装饰还是为了防脏？ 应该是装饰吧， 就不是因为扶手经常扶就容易弄脏一些嘛。 但是现在好像不会了， 这个装饰也稍微切了点吧。 您家是白色的吗？ 我们家没有。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来看看别人留的各种各样意思有意思的事情啊。 嗯，6306说我是手套杀手， 哦， 每次戴新手套的第一天就会丢一只， 嗨， 后来丢多了就把两双不一样的手套凑一双，结果呢还是丢，现在丢的只剩一只了，干脆就戴一只提包或者是扶个公交车的那个杆儿。哎呦，公交车的杆儿挺凉的，确实得需要戴手套啊。 哎，是要说丢手套的马路杀手还挺多的， 嗯， 像用户依云说，今天的话题又勾起了我的回忆。上中学的时候和同学去后海滑冰，把部队战士戴的手套给弄丢了。 嗯， 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丢的。当着同学的面啊，没好意思说什么。回到家里的时候，跟人家里人说手套丢了的， 哎， 还哭了一鼻子呢。 嗯 啊，那时候后海也不是80块钱一人是吧？ 啥意思？ 就是后海冰场，反正往年是80块钱一人， 哦， 现在不知道今年是多少钱啊？ 嗯， 没问 价，今年没开呢 啊，不知道价是多少钱啊？那个年代其实还是更值得怀念一些，是吧？ 那我那年代没经历过。 哎呀，反正总 听你们讲，反正挺有意思啊。 行，然后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0800说，霹雳手套就是皮子做的， 嗯， 前两节手指和手背露出来，手套上还带有一些金属扣啊，腕部的时候有那些粘扣。哎，就是特别的好看， 哦， 手背上面露出来还可能露的是一个形状， 嗯， 有心形的，有五角星形的，但是基本的霹雳手套都是黑色的， 黑色的， 嗯 嗯，我感觉是一个装饰品 啊， 可以看听起来它的描述之后 就是很好 看 嘛， 特别好看， 很酷。 是说到皮手套，我觉得皮手套就很难的一点是清洗哈，相对来说 不洗呗， 就不洗，脏了呢就。拿纸巾擦一擦， 您不至于使那么狠吧？ 反正毛线和布的，一般就是清洗起来好一点， 啊。田哥说，吃羊蝎子和羊棒骨的时候得戴一次性塑料手套，嗯，啊，这是跟那个吃小龙虾性质是一样的。 是啊， 嗯， 可可爱爱团团子说，滑雪的时候呀，戴不分手指的手套。 哎， 平常呢戴食指分开的，好拿东西，好骑车。现在戴的手套是姥姥给织的，红色牛奶棉织的。 嗯， 奶奶手特别巧。家里的拖鞋都是姥姥缝的，这个还 拖鞋， 对， 拖鞋的底儿怎么缝啊？ 那鞋底儿啊， 不是鞋底儿是怎么？哦，有网上有卖的，是不是？ 人家可能是织那种毛线的，我猜的啊， 哦， 那种可能能手工来做， 嗯， 啊。还有装东西的小卡包都是拿线勾的， 勾的， 对， 哎， 勾的，就是心灵手巧的姥姥 勾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像什么纸巾盒， 嗯 啊，这抽纸哈， 哎， 专门拿毛线还能再勾个盒。是吧， 蓉蓉姐说哈，这个尼绒里面加绒的手套还有薄尼绒手套，现在好像不那么冷了，所以戴薄尼绒手套就行了。小的时候在南方啊，同学都会戴露手指头的手套， 哎， 我都没戴过，我的手呢不长冻疮。 这个北京其实还好，你要去南方，这个可能冻疮的概率更高一些，湿冷湿冷的哈， 尤其冬天的时候啊。 Naughty 说，骑车上下班，冬天的时候有那种魔术手套，暖和。魔术手套前呢，薄款的单手套，也用过骑行手套，这都算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是吧？ 是啊。红果也说啊，冬天喜欢戴那个软羊皮的手套，皮子软软的，特别舒服，还好看。 然后呢，请教我这个不是，樱木花道说，这个小的时候戴过那种手套，就是一个大拇指剩下都在一块儿，大家都戴过这种手套， 都戴过这种，对。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请教我兔子说，哎呀，特别同意刚才李凯的观点，就是有一次打算洗衣服，都泡好了，结果感冒了，病了几天，身体也泡了两天啊，都呕了是吧？后来就明白健康很重要了，病了什么都完了，所以要保持身体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是吧？ 没错。 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手套，您都戴过哪种类型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整点广告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说我们的两 种，一种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一种呢是通过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参与互动。 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琴，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琴，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情，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于飞。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您戴过什么样的手套啊？冬天戴手套，一方面是保暖，另外一方面其实有的时候也挺美观的。当然了，各个行业都会有一些自己行业的，比如说工作当中的一些手套，包括电工啊。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用一些橡胶手套，比如说刷碗洗衣服等等啊。您都戴过一些什么类型的，有什么样的经历，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哎，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是的，长英默默说哈，冬天北京天冷，小时候戴不分手指大拇哥单独的，我们叫手巴掌。这应该是他们当地方言吧，哈，就是姥姥还这是北京话吗？ 手巴掌， 手巴掌，咱们北京这样说吗？ 也会说吧，但是不多， 不多啊。姥姥还给自己 给他一巴掌，我倒是听。 给谁呀？ 你们听过这样的话吗？ 听过，听过 啊。 给好吧啊，姥姥还自己给我们续上这个棉花的棉手套，也是不分手指的。 哎， 现在想起来真是满满的回忆呀。 是是是，当然了，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文说，每当我看到司机师傅戴着白色的线手套，就想起了，哎呀，满头白发的奶奶。不知道为什么哈，当然确实过去的职业司机也确实是戴这种白手套，显得特别高级。与此同时 ，OCC 啊，还有很多人也发来了照片，就是霹雳手套，水晶也发来了照片啊，就是过去那种霹雳手套长什么样， 是的， 跳霹雳舞，各个关节都能动的那种， 很帅气、 哎。 刚才有朋友也在说，他戴那个手套也防止这个比如说摔一下做一些动作，高难度动作的时候受伤， 哎， 可能也起到保护作用。 博荣啊，包括好多人都在说，看了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两天这个新闻啊什么的，都会放我们广播端的主持人跳那一起向未来的这个舞蹈。 舞蹈是吧？ 哎、 哦，我看到了。 你看到了是吧、 哦？看到了。 他基本上是这样，他排了一个 V 字形、中间那个点儿 V 字中间那个最前面那大高个的女的呢。 哎，这个很熟啊。 穿绿毛衣的哈。 谁来着？ 是我们节目组的美哲。 是的，是的，是的。 啊、你那天 领舞。 这领什么呀？就是排那儿了，大高个。 人家第一位，这叫 C 位， 是吗？ 当然了， 这他也不在，你也不用夸他。 我这个剪下来，一会儿我们发到那个悄悄话里面。 啊、咱们来聊点别的。 行， 到了饭点儿，咱们来聊聊吃。 哎， 餐厅啊，你知道把餐厅要变成网红店需要几步吗？ 我知道把大象放冰箱需要几步。 三步是吧？ 对。 您说说，当就是把怎么打，我也有一点苦恼，我也想把自己打造成网红。 是这样，把餐厅要变成网红店需要几步呢？第一步，把餐厅开开，这是最关键的，跟把冰箱门打开是一样的。第二步就是请一堆网红啊，在各种平台上发一通种草的文章。第三步，坐等客人来。那么据央视啊近日报道说呢，许多餐厅店铺选择在线上平台引流，店家往往会出钱请一些网红前来探店，发布一些视频，就感觉好像他们第一次来，以消费者的姿态来说说。这些网红团队按说那真是相当不错，训练有素，能熟练的运用各种拍摄修图剪辑的技术。要说我修图技术就是相当不错了。 您到人家那个团队里，真的就是被淘汰的那波了。 我修图主要是给女搭档拍照片，然后给他们修一 下。然后女搭档也都不太满意。 不满意吗？ 就是嘴上说满意吧。 啊，嘴上说，反正而且呢，他们还熟悉各种营销套路。哎呀，达到迅速为观看者种草的效果。什么叫种草？就是你看了我这视频之后，你也想来尝尝。 是 啊，就想觉得好吃。什么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无论是短视频平台还是美食分享群哈，都不缺那种声情并茂的描述。 那是 什么？真有一种妈妈做的味道。哎呀。 不是您这个语气 啊，那应该怎么说啊？ 就是我常看这种网红主播，他们都是哇，这个太好吃了，就是我跟你讲，就是有点像就是妈妈做的那个菜的味道，有妈妈做的那个味道，就是他非常真诚的给你去说出，尤其如果是一些身在异地的 啊， 他就会觉得哦，我要去尝一下。 你不会私下干私活来了吧？ 没 那么说的那么专业呢， 就除了这个还会去主要就是为了凸显这个菜真的太好吃了，简直味道绝了，就这样。 还有那种特别那个娇嗔的，我不许谁还没有吃过啊，还有什么流行词儿，什么绝绝子，这味道简直是天花板，各种各样的词儿哈。那么这个首先有声情并茂的描述，配上有着厚重滤镜的精致摆盘，做这种大快朵颐的探店博主，这样的画面确实能够令人垂涎啊！ 的确， 有的食客也是为了体验一下网红餐厅，甘愿下午排队，深夜吃饭。哎呀，还有人呢，不惧跋涉好几公里，甚至于好几十公里，就为拔草各路博主赞叹的一口佳肴。可是跟风前往这些餐馆体验的食客，却屡屡发现。味不对口，扫兴而归啊！货不对版，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一些食品的干净程度、菜量大小，其实也不名不副实。说是一大盘，一看，好家伙，这大盘拿 拍的时候可能拍的很大， 拿放大镜拍的吧。靠广告和包装也许能够走红一时，但脱离了味道和质量，饭菜不可能永久飘香，对吧？网红餐厅翻车的案例数不胜数。今年8月。某艺人经营的网红连锁餐厅的火锅店，就因为食品安全问题，被浙江啊这个食品这个药市场监督局约谈，不是吗？ 对， 一家以食材新鲜为卖点的肉蟹堡的饭店，也被媒体曝光使用过期的隔夜食材，引发食客的一些愤怒，那么也被监管部门惩戒了。总结这些网红店翻车的原因，无外乎徒有一份外在的虚名，却败在了食品安全、食材质量的里子里边。那什么呗，表面光是吧？如今网络成为公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餐厅流行找博主做宣传，把自家的招牌通过网络介绍给更多的食客啊，当属情理之中。 是。 然而，如果美食博主光顾着忽悠，对吧？光顾着挣钱，既不认真测评，也不据实记录，就不断的会降低食客对这种职业的可信度，让好吃到炸裂，好吃到想哭都成为一种笑话了，对吧？你得多容易掉眼泪才能说好吃的想哭？ 是呀， 啊，你得是什么样的吃货才能会有这样的表现，对不对？如果饭店光顾着花钱请人吆喝，却不注重把控质量，甚至给食客的菜量上边还缺斤短两，那就是自己削弱品牌的诚信度，既啊赚来一些热乎气儿。这些小热乎劲儿，或者说当时挺热乎的热乎劲儿，但也很快就散去了。其实呢，餐饮是实业， 不能光顾着玩虚的。 哎， 啊，难道不知道虚火炒出来的菜不得好吃吗？是不是？ 是。 然而中医也会说这人有虚火， 嗯， 啊，也不是什么好词儿。 是，所以说哈，就是我们还是得鉴定一下。有的时候那个主播他那个话术很关键， 哎， 就像刚才林岩老师在描述的哈，那有的时候可能是萌萌哒，或者嗲嗲嗒，然后或者是用一些词，比如绝绝子，但是这些词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是名不副实的， 哎， 还是需要主播们哈能够真正的啊，真真实实的给我们有一些好的评测哈。 我胖我快乐说这是网红拿回扣了，您说的太过于含蓄了。网红呢拿的不是回扣，他挣的就是这笔钱。 是啊， 哎，哎，我问你个问题啊， 嗯， 你知道有些商店的手套是按只卖的吗？ 让我想想哪儿的是按只啊？ 就是不是，你可以买一只走，你不买一双手套，是叫一双还是叫一副手套？ 一副 啊，就是你不用买一副，你买一只走，人家也不拦着你。 一只 啊， 那就是。 有些手套还专门是一只一只装在那种小的包装盒里边，你可以单只买。 单只买， 哎， 什么手套呀？ 高尔夫球，如果打高尔夫球那手套， 因为它只需要戴一只。 我没打过呀。 是只需要戴一只吗？ 我不知道啊，我没打过呀。 啊， 但是我给人买过。 你怎么知道他是买一只呢？ 我是给人买过。有一次这个出国采访 啊， 然后同事拜托我要买某牌子的一只，而且还特意告诉我，我是一左撇子，买左手的手套。啊，打高尔夫球是，结果我给人买小了。 哎，这在手套有的时候会分大小号的啊。 啊，对啊，就是人家那个打球，尤其是像打高尔夫球，咱也没打过，是不是就属于那个讲究特别多？ 嗯， 啊，手套啊，左手右手啊， 嗯， 谁打过谁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尺码啊， 有什么大小的要 求， 要求 是不是特别多？7498说， 嗯， 打高尔夫球的话，只戴一只手套， 一只。 哎， 这个左手右手可以自选。 那你看你是不是左撇？你是左撇子吗？ 我是右撇子 啊。咱们节目组有左撇子，你知道吗？ 这也知道呀， 啊， 就不爆料了，大家估计都知道了。 说动画片里边米老鼠就是戴手套的， 哎， 你注意到了吗？ 嗯，那动画片， 啊， 对是 米老鼠，然后而且还发来一张照片，说这是过冬三件套， 嗯， 耳包、手套、棉窝。 哎，你看看， 你知道耳包是吧？ 这我就是小时候必备 啊，手套就是那种挂脖子上的， 对，中间要连根线的。 棉窝你知道是什么吗？ 应该是把两个手插到一起的那个东西吧，就是也是捂手的吧？ 哦，暖手用的， 暖手用的，对， 叫棉窝。 医师那个东西吧，咱们叫法可能不太一样。 那，你们那管那叫棉窝？ 我们叫不叫就棉窝，叫手什么什么东西？ 那你怎么突然想起他了呢？ 我感觉他俩是一个东西吧。 哦， 是这样吗？棉窝是 握手的。你看 你这么问我，我肯定不是握手的呀。那就是握哪儿的呢？ 你想想看， 握头。 我给你三次机会啊，你可以来猜一猜哈。然后请教我肚子说，我去过那些网红推荐的餐厅，去过两回都不好吃，而且给我吃拉肚子了，以后再也不信他们了。 哎， 看看， 确实哈。七七八九说，小时候的那手套啊，都是妈妈给织的毛线手套， 哎， 长大了呢会织毛线了，都是自己织毛线手套带。 哎， 太厉害了哈，给你点个赞。 嗯， 给妈妈织，然后呢还给朋友织，给自己织，薄的厚的各种花型图案的，现在戴的手套还是自己织的。 手套织它需要后来缝一下吗？就是一根手指头还是能就直接能织上去？ 那我没织过 啊。 就是， 你会织？你织过什么？ 围脖。 哦， 就是有一阵儿我上大学那会儿嘛， 啊， 就流行女生织各种这个围脖啊。 给谁织？ 自己织。 不是，我知道你自己织。 送给谁是吧？送给自己。 掩饰就是。 就是没让你问出来是吧？我就不说。 什么色的呀？ 白色、黑色 啊，你看明白了，黑白色嘛， 对， 啊，不分性别， 不分性别吧， 啊， 百搭色。 嗯， 你看没问出来。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像8398说，小的时候戴过毛线手套， 嗯， 然后骑车的时候一啊，这念过了，一直要戴骑车的时候戴手套。 哎， 嗯， 是暖阳97说戴皮手套，还是家里人出国买的，我手大，没几回就破了，让老妈给缝了几针， 哎， 现在呢可以戴着玩手机的手套了。 哎，这个玩手机的手套特别好使哈。 哎，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戴过什么样的手套？不同种类，不同功能， 嗯， 不同样式，以及不同的年代哈，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如果喜欢我们节目，除了互动之外，右下角可以给我们随时点赞。 咱说其他的事儿哈， 嗯， 这个网络直播近期火爆各大平台的一句话叫户外搭讪式， 什么意思？ 给您解释解释哈， 啊， 肯定您是不知道的了。这种搭讪式直播大部分是在未经对方同意的情况下， 嗯， 就实时记录路人在突发状况下的一个真实反应，就我也没跟您提前说我要录您了，嗯，但是您突然走着走着咔摔了一跤，我就给您录下来了， 啊， 这种叫户外搭讪式网络直播啊。网友呢，这个网友同时呢也是同时在线围观评价的，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可以叫一种社会性死亡，社死吧， 嗯， 在最近这个公布的一次直播当中嘛，有主播就在开播40分钟内啊，就搭讪了7-8位女孩。 哦， 与室内直播不同的是，户外直播因为场景真实、情节生动，吸引了更多的流量，因此呢，众多的网络主播是聚集在了网红打卡地、大型商超，甚至说大街小巷，就主张带大家去走出去，然后漫步街头，体验人生百态。但是呢，一些主播为了增强这个直播效果，吸引人气啊，就以这个搭讪美女啦、街头相亲啦这样的噱头进行搭讪式直播。那么这种未经他人同意的搭讪式直播是否违法啊？可能引发哪些侵权后果呢？最近这个媒体就报道了一名女性博主讲述了自己被偷拍的经历。 嗯，你说说。 她说她在逛街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位上前搭讪的男子， 嗯， 就说我加一下你的微信好友呗，但是呢就给拒绝了。 这谁大马路上要加你微信，你都不会？ 你没遇到过吗？ 我一般都是我见旁边有那些小姑娘被一些女的拍着说能我创业什么的， 对对对， 我开 扫一下 啊，扫一下 二维码，啊，就是能不能关注一下。 他也不问我，估计他觉得我不是他的顾客什么类型 群体 啊， 人家都长得漂亮的小闺女， 嗯， 然后呢这个后来呢这个男子呢就将他跟他搭讪的这个视频就分为2条剪辑发布在了他个人的直播账号里面。这个搭讪式直播呀，确实属于一种商业行为，主播呢可以通过观众打赏、刷礼物等方式获取报酬，因此呢是具有盈利性质的。所以在未取得他人同意或者是在他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个直播者直接去搭讪他人，通过直播录像或者是将他人的外貌录制在直播画面里，是属于使用他人肖像的行为，可能会侵犯肖像权。 嗯， 这此外呀，搭讪式直播还可能会侵犯他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这怎么说呢？根据这个民法典第995条的规定，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所以说如果说哈，一旦遭遇到了户外搭讪式直播的时候，这个被拍摄者是有权拒绝的。 嗯， 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被拍摄进了这个直播画面，还有权要求暂停并且删除相关的直播记录。 你看， 但是也有的这个主播无视被拍摄者的个人意愿哈， 嗯， 总有这样的人，就是强行直播还跟拍搭讪，最后呢双方产生冲突，矛盾升级，最终可能会产生其他更加严重的后果。这个2018年的时候，这得话说这几年前的事了，3年前的事了啊，马某就在商场直播的时候就与女职员田某搭讪，他就问美女，我是某平台的主播， 嗯， 能和美女聊聊天吗？这田某明确表示拒绝了哈，而且还让他离开。 嗯， 但是马某听见这个对着手机直播这个视频就说，哎，老铁们，我们直播一年了，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女孩。后来呢这个田某就再次要求马某不要对着他拍摄，并且要求他删除视频， 啊， 遭到拒绝。这个田某呢还想拿这个马某的手机去删除视频， 嗯， 双方在这个争夺手机的过程当中，田某就被推倒在地受伤了，经医院诊断为左肩关节脱位先兆性流产。这双方调解不成，田某将马某就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法院最终是判决这个马某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向田某支付人身损害赔偿款11000元的。 现在有些网络直播吧，就是属于特别没底线， 是啊， 大马路上随便拉个人就开始跟他聊天， 什么东西都能作为直播素材了。 对啊，但是起码他可能也是真的不懂法，就是有的时候， 嗯， 有一些隐私包括一些个人权益你得充分保障人家。 嗯， 你想啊，要是谁来你们家门口这样你出来然后就开始对你拍，嗯，你可能也不得乐意，对吧？ 是啊， 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谁都能当博主，是吧？ 嗯， 当然我觉得一方面呢平台应该有一些管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个人素质吧，你要运营这个的时候， 哎， 你记住了千万别违法，违法的时候可能就会付出代价， 没错， 对吧？ 嗯， 我们也是希望下回再看这些博主的时候遇见这样的以后就别给我取关吧。 是啊， 对吧？ 就这种我觉得直接就是拉黑。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戴过什么样的手套？ 棉窝，我知道了， 不加儿化音。 棉窝是棉鞋，是用来捂脚的。 然后夏有凉风，冬有雪，说于飞是东北人，咋不知道你棉窝呢？一双的，别紧张。对李凯的提问不用紧张。 哎， 啊、 我想起来，我们那边叫那个捂手的叫什么？叫棉痦子。 哦， 棉痦子就是也是一个类似于就是很大的一个东西， 捂手的、 啊、来的。对， 哦，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就是那个是吧？ 对，就捂在手里那个。 等你长大说，主持人好，在寒冷的冬天，由于天气严寒，我工作需要戴着露手指的羊毛手套，以免我的手受寒开裂。冬天大扫除做家务的时候，要洗很多的东西，要保护手啊，不会长时间浸泡在水里边，就戴这种橡胶手套。在寒冷的冬天，早上起来送孩子上学、上下班的路上，也会戴着羊毛手套，很保暖，防止手上长冻疮。哎，我记得您也是温州是吧？温州应该还行，不算特别冷，但是冬天确实是容易女生的手特别 冻疮， 哎，特别容易冻伤。而且现在不管在哪儿吧，在北京也是一样。提醒大家，冬天洗完手之后呢，兜里边配一个那叫什么护手霜。 护手霜，哎，随时抹上点儿，而且冬天也比较干燥， 你抹吗？ 会抹。 你有吗？ 有呀。 那行，下回我不买了。 你我在家呢。 单位不放一管啊， 就为了防您吗？ 哎呀呵， 张文旭说，上初中的时候流行霹雳舞，虽然说都是瞎跳吧，但那种露手指的那个黑色皮手套在当时还是相当流行的， 哎，而且各种太空步啊，各种什么这什么过电还是叫什么，我也不太懂啊。当年看人家小孩玩的挺开心的， 回头得让林凯老师给咱跳一个太空步。 然后那就我心说自己从来不戴手套，说我爱人必须手套帽子捂起来，而且还拍了一张照片啊，这个帽子还挺可爱的， 是吧？ 是 的，就尤其带毛线球的，就是我觉得特别可爱，摸上去也特别暖和。 一级听友说，冬天有三宝，你知道吗？ 冬天有三宝， 哎， 哪三宝呀？ 暖气、秋裤 啊， 破电脑。 哦，暖气、秋裤我都可以理解，破电脑是什么意思？ 你下回找一破电脑啊， 啊， 然后呢，放在自己腿上，然后编稿子， 热， 热吗？ 应该会热 啊， 那得用时间长，电脑才会发热呀。 破电脑，电池不太好使的那种。容易烫着 腿，有点危险吧？ 特别容易危险， 太坏了，这是烫伤。 我就这么说，你烫那烫了还不知道拿去吗？是不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这个您用过、戴过什么样的手套？什么类型？什么功能？什么样式？哈， 是的 啊，多多少少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那接下来呢，我们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就回来， 那稍后见。 等看遍长街的繁华，白胡子老者临摹如画，一番寒暄附和月色无暇，忽然清风惹一池落花，三两知己结伴的仲夏，也是毛三进不想回家，星光洒落老树的枝桠，马蹄浅浅落一身风沙，沧桑几落花，好那西风可以搜马，谁能为我一眼望穿流沙，公子是你吗？千年山山谁人家，木言赋一曲琵琶，落雨提笔未如一幅画，佳人轻笑纳，沧桑几落花，好那西风可以搜马， 然清风惹一池落花，三两知己结伴的仲夏，也是郎散尽不想回家，星光洒落老树的枝桠，马蹄浅浅落一身风沙，沧桑的老发好那西风可以走马，谁能为我一眼望穿留下，公子是你吗，千年深山谁人家，木叶拂一曲琵琶，落雨提笔未如一幅画，佳人轻笑纳，沧桑的落发好那西风可以走马，谁能为我熬一缕青发，那人是你吗，谁在窃语铺情话，红尘故事在牵挂，夜风微凉烛影暖心啊，我有个把月光轻笑纳，沧桑的落发好那西风可以走马，谁能为我一眼望穿留下，公子是你吗，千面深山谁人家，木叶拂一曲琵琶，落雨提笔未如一幅画，佳人轻笑纳，沧桑的落发好那西风可以走马，谁能为我熬一缕青发，那人是你吗，谁在窃语铺情话，红尘故事在牵挂，夜风微凉烛影暖心啊，我有个把月光轻笑纳，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于飞。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戴过什么样的手套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手机尾号啊，不用户4163的朋友说，李凯，高尔夫右手那人是左手戴手套，左撇子是右手戴手套， 所以 我刚才 让您买的是左手的，对吧？ 对对对，看来他不是个左撇子， 他是右手的。 你看我这给人家买完了之后，我对这个高尔夫球就真的不熟。 下次您说您是不是左撇子？ 终于明白了，原来左撇子人家是戴右手。要不然您请我打个高尔夫球？ 那算了。还是你 算了 吧。您作为节目制作人，不应该组织一下我们女生们一起去 然后呢 局吗？ 聊别的吧。 就一聊这人就终止话题。 然后这请教我兔子说，那说到棉窝，让问问于飞。想起了乌了嫂，你知道吗？ 乌了嫂是什么词儿？是哪儿的话呀？这是 乌拉草 是哪儿？我都没有听清您说的是什么。 你是东北来的吗？ 是啊。 人参貂皮乌拉草你听过吗？ 您说的是东北三宝吗？ 啊， 那是人参鹿茸呀。 那第三个呢？ 和那个貂皮呀。 都不押韵啊。 乌拉草是什么呀？我都没有听过，咱俩谁是？好，我是北京的，您是东北的。 这代沟实在是太绵、这个、 乌拉草， 人参貂皮乌拉草听过吗？ 没有。 那你听过人参貂皮鹿茸角吗？ 这个知道呀。 这看来是代沟。 乌拉草不行，我现在要看看啥是乌拉草。 哎呀，还行，反正这个你不用查了。就是当年像我们70后哈、 都会有这样的说 法。您自报年龄啦？ 那我本来就是70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戴什么样的手套哈。您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聊天室，然后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可以先关注，然后呢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原来有句网络词汇啊， 您说， 就是虽然你长得丑，但是你想得美啊。 这个形容谁呢比较贴切，让我想一想啊。 不要具体的去往别人身上套啊。咱不见得说长得有多丑，但是想得美这事儿吧还是可以的。 是的 啊，但是想得美这就不是什么褒义词。今年九月份，陈女士通过短视频平台看到了北京有一个招生广告。这个广告承诺，哎呀，我们这个机构啊能够提供高职扩招的全包服务，包括高职。 人家里面有个全包服务， 你一看全包就特别兴奋，是不是？ 就是自己省心了嘛。 人家说是包括报名刷课， 嗯， 考试咨询、课程辅导、学习资料提供，保证可以拿到全日制大专学历。这陈女士带着试一试的想法呢，就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很快就有销售人员和她取得了联系，并且签订了合同。工作人员各种优质服务的引诱，不是诱导之下，陈女士最终在10月初和这个机构签订了服务协议。说当时工作人员说，一定能够帮我在心仪的学校报名入学，如果报不上名会全额退款。然而在收取了陈女士12500的这个服务费之后，这个机构迟迟没有通知陈女士报名成功，一直说您等着吧哈，一直让陈女士等待。说今年呢是高职扩招政策的最后一年，等到11月份，我报名的学校都已经公布初试名单了，我也没有收到任何有关报名进展的消息。 那是不对。 哎呀，损失了钱又错过了报名的机会啊。 嗯， 陈女士就联系了工作人员要求退钱，对方却啊以各种各样的理由，什么哎呀可以报名其他学校，要不然等一等，等一再一拖再拖。隔了几天之后，这销售人员就失联了。 嗯 啊，微信失联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陈女士说，除了我还有很多人有相同的遭遇。 嗯， 有些人甚至不符合高职扩招的报名条件，他们也是先收钱。 嗯 啊，先进兜里再说。那么记者通过天眼查也是拨打了这个北京优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那么记者呢又来到这个机构的办公地址，前台工作人员说啊，我们不接受媒体采访啊，拒绝让记者进入。 嗯， 对此呢有一位律师朱林认为说，合同纠纷维权的第一步要看合同的约定，如果合同中写明了可以退款，那么双方可以进行协商退款啊，协商不成的可以通过诉讼解决。 嗯， 如果合同中涉嫌虚假广告等啊行政违法行为，当事人呢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如果上升到诈骗或者涉及其他的这个犯罪的，当事人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嗯， 那么这个律师说，市民在选择教育培训机构服务的时候啊，首先要了解机构的服务方案、合同条款，对其资质、资信进一步调查。对于服务方案、合同条款以及资信情况达不到预期或者有顾虑的，应该是货比三家，看看别的机构，以防上当受骗。 没错， 咱都说有那种半途卷款跑的哈， 哎， 就是那种什么资质啊、合同都没问题，半截还卷款跑的，这种明显的就是说交钱就保你上大专，这种明显不符合常理常识的事儿，咱就别做这白日梦了。 所以千万别就是别光听人家说，要看人家合同里写了啥。 哎，那么你明白乌拉草是什么呢？ 我看看啊，看看大家有没有给我说一说，乌拉草是一种植物吧？ 啊， 嗯，好像是绿色的， 就是当 垫在鞋垫里的一种草， 可以当棉花， 嗯， 特别暖和。东北当年哈，人参、貂皮、乌拉草， 哦， 东北有三宝， 哦， 嗯。 明白了，而且这个 你是真 传奇也给我说了， 啊， 就是人家说50、60、70差不多都知道， 啊， 80、90、00就没什么知道的了。 你这是一个假东北人吧？ 我是真的，但是不是不符合50、60、70 啊？作为一个90后是吧？需要补课了， 哎，都接近00了吧？ 啊， 都已经。 那你可长得有点着急。 着急吗？这我觉得长得挺成熟就好。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手套，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 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接着说说其他的事儿哈。有一天，这个宋某就接到了朋友程某的电话，就他就说：“你快来一下呀，哥们儿，我这出了点事儿。”就是当他赶到昌平区沙河镇某小区门口的时候啊，就看见这个朋友程某，他的宝马车车头瘪了一块。 哟呵。 原来呀，程某驾车撞到了小区门口前的隔离物。 我刚想说，要说这别摸我这个车吧，车头都瘪一块，得撞成什么撞什么了？原来是撞到隔离堆了，是吧？ 是的，隔离物啊。这程某呢，也是向宋某交了底儿，就说呢，我是酒驾了，要正常也不可能开那儿去，是吧？如果报警的话，不仅保险赔不了，自己还得进去。这个之所以找你来呀，就是因为你在这方面有经验。二人商议之后呢，就由这个宋某就向保险公司报案了。谎称啊是自己驾车造成了事故。 哎呦，这狸猫换太子了是吧？ 顶包，哎，程某就收到了保险理赔款13万元。后来这保险公司发现情况不对呀，报警后就查明了真相。这除了找熟人顶包啊，有些肇事司机还会威胁事故中的那个无过错方配合骗保。比如说这个于某哈、就在无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情况下，驾驶轻型普通货车在道路上行驶，后来呢在昌平区小汤山镇某村路上就追尾了赵某驾驶的小轿车。这赵某提出赔偿要求，这个于某呢无证驾驶，根本不能走保险。这时候等这个车检员来勘验，你就说这是我朋友开的车。于某就指了指车上那个同伴，这让赵某帮着一起说谎。这赵某起初吧是予以拒绝的，但是于某声称呢，你不配合骗保，这没钱赔偿你啊。最终为了尽快拿到这个赔偿款，赵某呢就帮着一起打掩护，向保险公司说了假话。 哎呦， 这获得理赔金3万块钱啊。事发之后呢，涉案人员均受到了刑罚。还有另一个案例咱们也来说说啊。昌平区呢曾经有一家汽修厂常年给客户是低价修车。您是对昌平区笑了吗？ 不是，我是说怎么都是昌平的呢？这原来是昌平这个执法部门公布的案例是吧？ 是的，是的哈。这个吸引了不少，因为低价修车嘛，便宜呀，所以吸引了不少回头客。直到案发呢，才解开了他这个低价的谜底。这金某是厂里的员工，每次接到修车工作呀，车主前脚刚走，他就行动起来了。赶紧把那事故车辆开到偏僻的缺少监控的路段，然后召集同伙再制造一次撞车事故。这本来车辆人家只是一个轻微的擦伤哈，结果车辆损毁升级，这个理赔金自然就增加了。那修车的成本和理赔金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剪刀差啊，就成为了这个金某的收入来源。难怪人家是低价哈，原来是从这么一个歪门邪道低价来的。那除了使用这个自有车辆骗保之外啊，为了频繁出险不被怀疑，原本车主正常送交维修保养的车辆也有可能会被这个修理厂偷偷用来出险理赔。理修厂呢只需要让其他人就是谎称啊维修车辆的驾驶人，然后再利用车主放在维修车辆里的行驶本，便可扮演事故的无责方，伪造交通事故。而车主呢本身就对这些事情毫不知情。所以一些汽修厂为了扩大这个修车来源，还会与这个保险员去串通。这种犯罪呢就相对来说就更加隐蔽了。在这个王莹办理的一起案件当中啊，贾某、刘某、商某三名车险代理员打出了免费为客户修车的幌子，一下子那是招来不少客户。但是就是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呀？ 对呀、 原来呀、这三个人是和那个汽修厂串通好了，通过上述案件中金某的手段去实施骗保，所以这样这个汽修厂有了生意，贾某等人也留住了客户，还能从汽修厂获得返点获利，最终这三个人也是均获刑罚了。 在这儿我们就想说，咱诚实做人，对吧？ 哎，诚实做人， 对吧？就是别老像觉得保养公司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是吧？ 主要是咱不能这个为了这个骗保而撒个谎， 对，千万不能干违法的事儿，是吧？张伯荣还批评我呢，你看你真不会说话，然后这么说是于飞的呀？他说他00后啊，00后今年多大？ 00后呀，00后都参加工作了。 哦，这现在都这样了？ 那当然了。 哦，那确实是， 是吧？ 21是吧？00后。 大学毕业吧，00后，第一波00后，你看人00后现在都能在奥运会上夺金了。 哎呀， 不要小瞧我们00后， 你真行。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像请教我兔子说，我是90后，我都知道乌拉嫂，所以于飞一定是00后的姐姐， 是吧？ 他90后，管你叫姐姐， 她是我姐姐是吧？ 完完完完完！哎呀，我就不那个什么了啊，不说自己是零零后，我接近零零后吧。 也就差个二三十年， 对， 啊、 差不了太多，二十三岁吧。 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 您为什么老是把我弄得那么老呀？ 不，就是声音成熟。虽然于飞其实，在我们节目组是最年轻的哈。 哎，是啊，这是实话。 哎， 所以要照顾我们年轻的后辈。 嗯，你猜我是谁说？每天早上起听于飞主持的新闻节目，感觉于飞特别正直、正经、正派。 那谢谢您。 哎，三正是吧？ 对呀、啊。 怎么上大城小事就被李凯带跑偏了呢？ 啊，还有后面这句呢。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手套哈。您平时怎么戴，什么类型的手套啊、什么样式的，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通州区天时名苑小区是一个特别著名的小区，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们紧邻着地铁线路， 那是 频频遭受哐当哐当哐当的扰民、 嗯、 啊，声音噪声污染。当时啊，距离卧室窗前仅40多米，地铁八通线啊转弯的地方，因为跟这个轨道没有安装这个隔离音频，专业的这种防声音的这种措施，每当地铁驶过，车辆和铁轨发出那个咣当咣当的巨响，曾经无数次把居民从梦中惊醒。 嗯， 时至今日啊，居民于女士手机里边还留有多份2019年、2020年小区多位居民家里边的生环境检测报告，报告中高达73.8分贝的白天平均噪声和66.1分贝的夜间平均噪音，使居民在紧邻地铁轨道4栋楼里边的居民饱受其扰。按说离地铁站近是件好事，但是离地铁近， 哎，这就有点吵了， 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 嗯， 每天地铁从头一天结束运营到第二天早班发车，留给居民们安静休息的时间不足6个小时。 嗯， 很多的居民说没办法呀，为了尽量的减少噪声带来的影响，居民们只能各显神通，比如说戴上降噪耳机的， 哎呦， 加装双层玻璃、 嗯、 啊，以及实在没辙，那就算了吧。换房， 这屋我不住了， 换房吧、 哎、 当然这个有换房的，还有这屋不住的哈。反正从2017年几底啊，这个居民们就开始不断的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个地铁噪声的问题，但直到今年在媒体的关注之下，小区的升平状加装事宜才算进入到了快车道。 嗯， 11月25号呢，记者也是来到了天时名苑小区探访的时候，看到地铁通州北苑沿线多个点位已经围起了绿色的施工围挡，里边还停放着不少的大型起重机械。工程牌上可以看到，从地铁通州北苑站啊出站起，北沿八里桥方向624米止，地铁高架路段拆除部分，既有立式、直立式的屏障，加装门式的钢结构，还有全封闭的这种屏障啊，咱都不太懂，反正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设施，现在能用的都用上了。 哎， 现场在这个记者在现场看到呢，这个升段的升屏障的终点呢，比天时名苑小区最西侧的1号楼还向西延伸了近100米的长度。 嗯， 也就是说，此前曾经饱受地铁噪音困扰的1到4号楼哈，完全处于这种全封闭啊屏障的覆盖之下。 嗯， 现场的施工工人跟记者说，哎，这升屏障的钢结构啊已经基本吊装安装完毕了，目前就在各类隔音板材的安装进行准备工作，说未来这隔声窗呢会安装在这个屏障构件的侧面，然后呢隔声的屏的材质呢比较柔软， 嗯， 在完成先期处理工序之后呢，将会铺设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弧顶处。哎呀，这段隔音的屏障加装工作预计哈今年12月就可以顺利完工。 真棒，就明年的时候他们就不用有这个噪声这个困扰了。 对，明年的时候基本上就能够睡个安安稳稳的整觉了。 哎， 挺好。也是真的是、 这个事儿确实也延续了挺长时间啊，大家我们也一直在关注，上次也 是 在说。 是所以真的哈，有的时候下回见，现在还好，现在地铁呢都在地下跑了。 哎 啊，除非有一些适合在外边跑的都上来钻出地面了哈。 嗯， 但是钻出地面也是应该保证大家的这种声音的不能出现扰民啊污染的这种情况。 是的。嗯，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呗。 行。我发现大家都在夸我， 啊、 谢谢哈，大家的夸奖我都收到了 啊，是吗、 就是？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播新闻声音很好听啊什么的， 啊、 就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 啊， 接下来呢，再接再厉吧。 啊，行。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是手套哈。 是的， 秀才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母亲教我用毛线织连手的手套，后来还买了连手的棉手套，后来就戴皮手套，开车的时候戴白色的线手套，特别 的 有仪式感，是吧？ 传奇说哈，说到这手套也是80年代末流行起来的那个，也是说到霹雳舞了哈。他戴的是红黑色皮的缎质手套 啊，对对 啊，就是也就是那个 露手指头的， 对，当年特别流行啊。现在这个手套还在呢，就是找不到了，要不我就给你们拍一张照片看看了。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说到这个东北三宝的时候，然后说的这乌拉草可能是早年间有很多的人都在了解，然后呢，老周还说东北人对三宝。差不多都是就是刚才我说那个反应啊，然后说别天天难为美哲，今天美哲没来，我哪难为他了呢？是不是？ 看来平常没少难为。 今天你是谁？再跟大家说起，说一下。 今天我是李凯老师的搭档于飞同志。 今天是我们俩搭档一块儿和大家一起来聊天哈。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最后还剩点时间再说个其他事儿吧。 哎，你说。 哎，这个有的时候呀，这个管道其实它堵了之后，我们也挺堵心的一个事儿哈。 那是分堵谁家。 是，那说一个北京一个地儿吧，就是这个地儿叫大什么，我还得请教一下那个李凯老师 啊， 南苑大泡子后街还是大泡子后街呢？ 说实话我也没去过，但是我理解啊，我觉得应该念大泡子后街。 大泡子二声呀。如果我这个音出问题了，50块钱你出 啊。 行行，谁认识？但应该是水泡子是吧？ 水泡子 对吧？大泡子后街 啊，那我就按泡来算了啊。 行行行行， 这个南苑大泡子后街， 豆泡的泡是一个 嘟嘟音啊。好，医生啊，这个南苑大泡子后街， 真的假的你？ 反正您把50块钱给兜住了吗？与这个南苑森林湿地公园仅一墙之隔，是大泡子周边居民出行的主要道路、啊。 你少读几遍哈，一次50呢， 100了啊，记你账上。然而呢，由于这个地势低洼，排水管道超期服役，年久失修，赶上这个雨势较大的时候啊，排水不畅，容易形成道路积水，最深处啊，足足有30多厘米。这个呢，也给几百户社区居民出行带来了严重不便和安全隐患。这个怀房社区居民王先生就说，近2-3年这段路啊，逢大雨必积水， 哎呦， 那道路是一片汪洋啊，积水能没过小腿，出行非常困难，而且还很危险。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岁数比较大的哈，赶上那下大雨，更是不敢出门。不是特急的事啊，全给他往后推了。这接到居民的诉求之后，南苑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就前往现场去勘探哈、就召集了社区居委会，还有道路施工单位，包括居民代表一起这个商议解决方案。在前期勘查，施工单位工作人员发现，这个长100米、宽6米的大泡子后街道路，分布着6个排水篦子。打开后啊，就发现里面堆积着的是厚厚的干枯树叶。 哎呦， 哎，就排已经不能排水了， 不管用了是吧？ 对，这个破开路面进行检查，排水管外壁已被盘根错节的杨树根是团团包裹住了，同时那管壁上还附着着一层厚厚的淤泥。这工作人员判断呀，对于这条管道，这个常规的疏通方法不仅说施工难度大、成本高，而且即便是勉强疏通，后续的排水效果也不会太好，无法彻底解决这个积水严重的顽疾啊。所以街道工作人员也是告诉记者，由于当时啊正值雨季，降水较为频繁，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施工作业的条件。为此呢，前期工作人员主要是采取了抽水及临时疏通一系列的措施，以减少积水对附近居民造成的影响。那今年雨季结束之后，这个各方就一致同意通过更换排水管道的方式彻底解决道路的积水问题。由这个道路施工单位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确定好了合适的排水位置，挑沟下管，并且呢，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施工改造。就在11月14号，大泡子后街下水管道更换工程是正式完成了。这个路面积水难题，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嗨，我以为是别人家里边的排水管道出问题， 不是 要是街道的，这确实是哈。 就是 疏通已经没戏了， 是的呀， 换新的大手术了，这算是 没错，而且必须这个雨季过后哈，很好，就是嘛，解决了嘛，已经。 哎， 这四个大泡子啊， 反正不多少钱啊， 一个50、200呗。 有人找你算账了。 反正再加上我跟您说的这几遍，加起来能有七八十遍了吧？ 是吧？ 您等着要下个月工资有一点点下滑哦。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手套。斌说，我戴的手套种类比较多，而且在家里边戴的比在外边戴的还多啊。在外边无非就是单手套、棉手套，在家里边就不一样了。在厨房用的是一次性食品手套，比如说做海鲜、做类肉类的时候必须用一次性的。洗碗和灶台必须用保暖的胶皮手套，搞家务必须用胶皮一次性手套。现在岁数大了，保护手关节特别重要，尤其是接触凉水更要保护一双手，真的特别棒啊。 是， 就是有些老年人可能不太注意护肤，这个手呢在反正也不习惯戴手套吧，皮容易发生一些干裂的情况，老人的皮肤的保湿作用就是保湿作用稍微比年轻时候差一些，更应该多涂一些像什么润肤啊、护手霜啊，包括洗完澡之后啊，过段时间可能我们节目已经录好了还没播呢，就是健康北京会说一些冬季的皮肤的一些疾病。 哦，您又开始打广告了。 不是，常听健康北京呗，就是现在因为需要说的事儿太多了，提前都录好了。 就是、大家对健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了。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手套哈。 没错， 其实不管什么用途的手套，大家首先功能性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美观，对吗？于飞。 我觉得主要是美观，颜值即正义。 作为一个啊几零后类的， 00再加个零吧。 哇， 多给自己添点零。 反正 总之、就是、年轻的心态永远是00后的。 这倒也是。那今天呢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是的， 我是李凯。 我是于飞。接下来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2021。 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明天见。 明天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成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七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四合院